犯人任威上庭。 啊，包大人冤枉啊，包大人。 我是奶昔，我是摸摸， 我是常威。 我记得上一集呢就公主退出了我们的节目啦，那我都要找一个 咁沉重的你把声。 喂，我是包大人的朋友来的嘛。 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找一个世界最淫的主持做我们的主持。 大家好，我是世界第二淫的常威，你好。 第一是什么？第一是 Albert。 你 不是 奶 昔吗？我不喝，其实你 不要误会我。阿奇你很淫，我 觉得。他上次跟我说在哪里？什么？他说戏院一定要选后面坐。 后座。 喂，戏院一定要选后面坐，没问题。我喜欢暗一点，私人空间多一点嘛。 其实很多人买票呢都是 买最后面那些。 有原因的。 有原因，情侣特别是。 是啊， 你自己做過你就知道，即做過，我沒有做過，我朋友做過，他在外面收票那些，但他有時候都會被調派安排去賣票那些，情侶都很喜歡選最後面坐，角落頭坐。 我沒做過人家的情侶，做過人家的情人而已。 我記得你我做過人家的情婦。 那些錢都省了。不是我開個房都不得在戲院來啊。 不是情到濃時啫。 其實戲院看不看到的呢？ 我又沒問過個 friend， 不知道看不看到 的。我自己試過的。 試過什麼？ 我試過，你試過戲院裡搞的東西。在 撞裡面。 抄啫，抄啫，沒搞的。是真的後座。 抄到多深入啊？正常是上半身還是下 半身？上半身啫，上半身。 是你抄他還是他抄你啊？ 是啊， 他抄我。 你抄，不是他抄你，接著你就想你又抄回他了。 輕輕咯。 其實是咯，他抄你你都忍不住的了。 很難輕輕的，你不忍不住叫出來。啊，這 樣不會，這件事很按耐的，其實。 那抄你上面有沒有抄下面？ 定是會不會坐 到下挺好的，但是我不 OK 咯，因為 其實呢是本身你買兩個位置，然後坐一下呢你就變了一個位置，然後那個位置就變成放袋，然後你就自己坐上去大髀。 不是，其實買票時特登是選後座的，因為後座呢它真的零零散散是兩個位置而已，就後面又沒有人， 即是那些角落頭那些。 其實那是細院來的，他就 不知道其他哪有細院幾咁 咁啱嘅，即係實買飛嘅時 邊區係最好呢？咁推介俾你望 邊區最好呢？我係咪沙田嗰個？ 唔好開名啊！沙田嗰邊啊， 其實真係唔知嘅，因為其實你每間戲院都有大院同細院噶嘛。 哦，或者是旺角十字路口那間啦，係咪？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嗰度咯，係啊。 嗰度好啊。 誒， 唔係咁抄完之後， 嗯， 睇完戲之後去咗邊度咧？ 冇下文，真心真係冇下文啦， 唔係嘛？ 冇下文。 其實講緊呢啲飛咧，去後邊嗰啲位咧，人哋心裏有數啦，一男一女。 我中意睇後啲。 其實 一定是這樣的， 說真的，比作我是戲院的人，我都會覺得 心裡有數， 我都會知道，其實他們見怪不怪的， 就是 這麼多位置不坐一定要坐到最後， 還有你會清潔的嘛，你會清潔到最後排，屌 整地都紙巾， 就是不知道看到他什麼格內，什麼五十度那裡， 人家說很多，人家說那部戲有很多紙巾在地下， 是啊，所以人家都會屌又是這樣又濕，大哥那些擁抱來怎麼辦，有力幹， 哇！真系好核突，吸晒我真系觉得。 我下次带条布去带嗰啲箭箭住坐，你咁 讲。我呢其实依家皮嚟噶， 好出奇啊！仲好出奇啊！即系如果拥抱嗰啲座位咧，咪去到妖又湿。 唔知系咪因为咁，所以好多戏院换晒皮嘅。 诶，有可能啊！ 醒目喎， 即系成张 O 型咁，系欧模而系皮嘅，真噶。 同埋其实你觉唔觉诶，某啲戏院而家后边系光咗，即系佢可能个出口位咧加强咗个光度。 哦， 通常喺後面啊，或者前面噶嘛。 啊，係啊，最前同最後嘛。 係啦，後面你 會唔會係因為防止啲人 同埋講咩啊？我覺得咧，你話好似最後邊好似冇人睇，私隱度高啲。講真，我覺得咧，前前後後啊，或者時識完要睄係冇人錄影嘅時候咧，一定 見 到 嘅， 機 房上面都應該睇到。 同埋你又佢大概半個鐘入嚟望一望啊，咁嗰啲之類嘅嘢咧，你都見到嘅。 即可能他心裏面已經哇咁鬼狼嘅，哇喺， 即係其實我只係覺得黑濛濛咁，你見到咪見到咯，咁我又冇話露啲乜嘢出嚟， 好似影子戲咁咯，喺度養下養下， 係啊，冇乜所謂啊，咁 正所謂阻人博嘢啊， 唉，真係前面就熒幕 咁啊，後邊有氣體咯。 前邊有氣，後邊有氣啊！啲觀眾睇睇會調轉張凳睇佢。 嗱，我相信張凳可以調得轉嘅話，佢即刻全世界轉。 喂，幾抵喎！你想飛去？ 其實可能佢尾二嗰排都一齊抄緊啊！唔好阻大家入場。 又或者可能睇緊嗰啲片嘅時候，突然間有啲音效好大聲，砰嗰啲，直接啊， 食住個西腸。 係啦，跟住一靜嘅時候就抑壓住嗰陣聲音。 其實有嘅。應該有呢啲嘅， 我覺得可能某啲戲會係啦，某啲戲就真係會。 即係湊到邊個階段啦？因為我嗰陣未開始拍拖嘅，咁咧就我有個中學同學就佢就同我講，嗰陣冇乜錢啦，咁就同我講，喂，我喺戲院抄嘢啊，嚇咩抄嘢啊？ 仲未驚到你嗰陣時， 係啦，好純真嘅啫嘛。 啊！ 十八歲之後先打飛機嘅。 O K， 即係純粹威威啲 最大最大嘅大話。 即係 跟住佢就話：佢話喺戲院嗰度抄，因為我仲記得佢當時嘅女朋友係大波妹嚟嘅。 大波妹啊！ 係啦，佢同我講，佢同我分享，因為佢嘅初戀嚟嘅，好大。跟住佢又話佢技術好好啦，技術好好啦。咁咧就第一次咧，佢嘅第一次發生咧就喺戲院之後翻到佢屋企，所以我就之前我就啱問 你有冇後 續？呢個真係冇， 係啊，因為佢就話抄。唔單止抄上邊，抄下邊。 咁我都冇抄過下邊。 然之後個女仔就開始撩佢啦，咁佢就完。 係個女仔撩佢啊？ 係啊。 我想要啊！你過嚟啊！係嘛？ 喂，咁你唔係大家呢啲摸啊摸啊就得噶啦，同埋嗰個位置你覺得特別靚嘅，因為黑掹掹，淨係 feel 到個質感。 哦，咪就係女神咯，黑掹掹就 係。 係 啦，咁佢本身以前個女朋友都靚嘅。 啊。 大波妹嚟嘅。 大波妹定靚？ 唔靚都冇緊要啦，最緊要胸夠大啊嘛。 咁黑掹掹都見唔到，就見到哇好大。 咪就係咯，咪就係咯。 所以佢之後就翻咗去。 感好好， 係啊。 曳曳啦，咁但係你話有冇喺戲院做過咧？我就未聽過。 喂，講起 難啲喎，其實戲院真係做其實。 佢而家咧，佢而家大個咗有車，因為做銀行。邊間唔講啦，都係觀塘某間啊！觀塘咁多銀行，咁而家有車啦。咁 車裏邊 喺車裏邊， 喂有 feel 喎，我覺得車震。 所以咧，而家啲車後座位咧可以攤落嚟咧，變咗張牀啊！有啲車係咁先著， 有啲車咁先 後座 係啊，後座咧可以扮落嚟咧，就變咗變咗張牀。 一張牀啊，因為俾。話就話俾司機休息啦， 係啦，咁啊實質上咧，其實咪就係夜晚悶嘅時候上飛鵝山嗰度，望住個月亮嚟休息咯。 哦，曬月光 咩 啊？你有冇上過？ 光咩啊？ 你有冇上過？ 喂，我哋講翻頭先 哇！喂，賴色姐，你睇得好快喎。 乜都講緊呢個喎，冇離過題喎。你有冇上過？ 係咩？係冇離過題咩？我遠離咗題添。 有冇上過？ 太平山頂。都有嘅。 哦，莫非我上次照嗰個田雞就係你？ 唔係喎，我純粹去參加個 pajamas party 啫。 你有冇去過馬騮山嗰邊？ 馬騮山啊， 搞馬騮咩？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去過。嗱，我個 friend 同我講嘅啫。 又係你個 friend 啊？ 咩係你啊？ 我啦，我認啦，我認啦，我認啦。 慣就上啦， 都係成人節目嚟嘅呢個。 一次咧就。我同埋我個 friend 啦一齊啦，跟住佢就夜晚兜下風咁，咁佢就喂有冇試過照田雞？照乜嘢田雞啊？ 嚇有田雞嘅咩？冇水嘅喎。 係啊，真係好多水話你知。咁咧就上到去，係啦，佢就推介我入某一個地方。捉完一路大斜路上去慈雲山嗰個位。那個一個大斜坡上到去一個廟啊，嗱好神聖啊！我哋唔會涉及任何嘅 神明啊， 宗教任何嘢啦，我哋唔涉及啦。 嗯。 但係實情咧，嗰度係真係有個位置，有個暗角位係嗰度好黑，冇車冇燈。咁咧有個車泊咗喺埋邊，咁我個 friend 咧就慢慢揸埋去，咁啊揸住佢。咁呢個時候咧就見到一男一女抬。 哦鬼啊！ 見到司機位有個男人喺度啦，跟住見到司機位個下邊嗰度咧。就伸咗一個長頭髮嘅女仔，因為你以為左貴啲，但唔係啦。啱啱疑似嘅動作咧，就係口交。 哦，應該唔係疑似嘅啦，應該十成九係。 其實可能跌咗啲嘢落去執翻嘅啫。 一定係 咁啱啊！ 又會去到嗰度停車，又會咩嘅？ 係啦，要去到 撥翻啲頭髮， 停喺嗰個位。 係啦，咁之後就冇啊。咁我哋架車頂住咗佢，咁一定要我哋架車走咗之後。 有冇聽到聲音啊？咁 聽唔到，不過我真係見到架車震，真心嘅呢個，呢個可以發誓，對住呢個幾盞真震。 傳説 中 車 震，如果我哋唔阻住佢咧，佢應該有下續噶啦。 唉，都話你 識做啲啦，係阻人乜乜， 嗱你阻住個女仔去。 黃子華魚蛋定論啊，我冇咧，你都冇啊， 好賤啦！ 係啊，阻人揾食。 咪就係咯，你阻住你哋捉蟲啊，大佬，捉精蟲啊！有冇搞錯啊？ 捕獲啲 精蟲係啊， 千千萬萬嘅， 咪係咯。 救火啊！消防員啊，又見到。 救火而家十萬火急啊，大佬！你去到一半冇水喉到喎。冇水道。 咁除咗呢啲，你仲有冇去過其他地方？ 我試過。 嗱，終於肯講啦，佢自己。 唔係，總之就因為我講朋友咧， 我耐唔住啦。 唔係啊，我講朋友咧就話朋友就是自己嘛，咁我索性直接代入咯，咪係咯。我試過喺醫院後樓梯咯。 醫院？咁急，你氹氹下病突然間。 其實。 唔係先，你對象係邊個？ 咪啊，男朋友咯。 但點解無啦喺醫院咧？你去探病定係？ 其實我唔知係點樣咧。 你以為自己係醫生，跟住個男士咧泌尿科，我幫你驗下得唔得啦？ 其實我真係唔記得咗。 係咪？ 其實我真係唔記得咗咩原因會喺醫院後梯。總言之就係，跟住唔知點解大家好攰啊，冇地方坐啦，跟住就坐喺後梯度啦。跟住其實你都明知醫院咧，院任何一個角端都有 cam 噶嘛。 係啦。 其實都幾熬底。跟住 就係越 cam 越刺激。係 咪？我唔知係咪因為咁個男仔咁樣，跟住坐喺傾下偈。唔嗨好驚啊，大佬！嗰時好細個， 應該好嗨啦。係 啊，跟住 嗰度講 啊，係啊，跟住我話好驚喎，大佬！哇，見到人望住，可能佢邊有望啊，邊有人啊？跟住我唔係有 cam 啊呢度，跟住 佢梗係冇人啦，佢滿腦子都係你。 跟住咧，然後睇唔到啊，睇唔到啊！即係例牌男仔咧，好想得到啲就攞住袋扮曬嗰啲咁嘅斜尾袋遮住，睇唔到啊！快啲啦！好想要啊！跟住咁啊好啦， 好望啊，真 係好望去咗啲心。 佢直頭唔係抄係搞啊！ 即係佢要我伸隻手入去褲裏 面，哦哦哦，幫佢， 跟住佢就要即係要幫佢手淫咯。跟但係實際好熬噶嘛，即係你明唔明？我都要代入角色噶嘛，係咪先 ？OK 啱啱。 跟住我好，跟住我心入邊其實我係完全唔興奮噶啦。跟住望咯，哇！有冇人咧？有冇人？總言之，有一少少啜嘅聲音咧，都會震動到你。哇！ 但係咁樣男仔角度真係好刺激， 勁興奮。 嗰次有冇快射咗？ 冇快射，但係佢真係嗌咗出嚟咯。咁死啦！會收音㗎，咁樣會收音㗎。 回音咯，應該後 樓。係啊，我都話啦，其實可能係你唔知隔幾棟門嗰啲聲音咧，噹，跟住就死有人啊，有人啊，咁即係會咁樣咯， 真 係好。 但 係 真 係 好刺激喎！ 男仔嚟講會好刺激，但女仔嚟講會 好熬， 超級唔 enjoy 咯。係 啊，同埋你會唔知點解你喺我個腦裡就諗到死啦！如果有人捉到我哋，我哋點樣解釋咧？咁 即係驚會成為係 YouTube 裏邊嘅主角咁樣。 係啊，同埋你衰㗎， 真係成為主角都唔出奇。 同埋會撈緊啊，會撈個腦死。如果真係俾人見到我點講解釋？我做緊咩咧？咁但係你做緊咩咧？你都可以點樣解釋啦？你無啦啦 冇啦冇啦解釋啊！仲要政府地方喎， 係啊，即係仲要醫院嗰啲咁神聖嘅地方救命噶嘛，大佬！即係我真係救火啊！咁 啊，咁我呢行 你下次應該去消防局喎，你咪做我救火啫嘛，你有事，你都係消防員咧，我有消防員喎。 唔係佢心理有問題，我要救我醫佢，我要醫佢咁樣。即係如果咁講，我都算係最刺激嘅一次。 我試過 朋友最刺激嘅一次。 學生時期喺學校。 哇！你咁大膽。係 咪嗰啲 而家過咗我先。 即係乜乜音樂室啊、美術室啊，冇乜人用嘅地方啊。 Exactly 喺。 係咪清完廁所？ 唔係啊，係音樂室咯。我試過最大膽係上堂，因為嗰陣我個音樂老師好靚。 真係㗎。 真係好熟。唔係你諗翻而家覺得佢唔正嘅，不過嗰刻你覺得。仙人， 仙人， 小天使， 仙人裝香， 天使啊，天使， 天使係，好正， 一定好正啦，仙人， 冇啊，我純粹係冇做啲乜嘢，不過 幻想， 自己幫自己咯， 哦， 即係幻想嘅嘢， 我冇音樂書遮住咯， 我冇音 樂，即係咩事成為你嘅幻想對象？ 係啊。 哇！你烏入心都幾污糟。 如果陣教木同笛啊嘛，我咪佢教吹簫，我哋又吹簫。 哦，即係你一吹緊嘅時候，跟住你就喺度跟住幻想係咪？ 唔係，我揾本音樂書遮住，咁嗰本音樂書見唔見得開啊？即係其實頁見都見得開啊 ？O K 啊 ，O K。 定係張住咗㗎啦，已經乾咗啦。 O K，O K， 唔係我話 O K 張住。 O K 就 張。我嗰陣後生啊，你話？ 咩 係？ 唔成地都係咩？就唔可以弱雞咗少少。 你知咗前面嗰度咩？啊，同學真係唔好意思啊！ 唔好意思， 周圍派啊，喂！ 我啲口水嚟嘅其實。 係啊，你扮得啲啊，即係唔好意思啊！ 黐線噶！ 想抹翻先啊，抹翻啲鼻涕先啊！ 不過我覺得你男仔真係好中意喺一啲其實唔係好安全嘅地方做呢樣嘢咯。我女仔真係唔得咯，好似上次我咪話喺戲院咁樣樣嘅。 我頂多接受是上身的啫，即係佢伸手去我下邊，我都 位嚟都 得 嘅， 真係唔得，真係唔得，真係驚㗎，係。 其實驚咩咧？上邊都得咯。 唔係啊，啲上邊同下邊唔同㗎嘛。 做咩上唔同咧？ 唔同啦，係啊，我覺得衰啲講句，個男仔要懟嘅手去摷你下邊，你都覺得你又唔嗌得又唔成，咁你太大動作，你太大動作，你都會俾人哋哇咩事啊你哋咁樣。 所以咪 stop 佢咯，因為我覺得我又唔 enjoy 啦。 你咪會口 stop 佢啊？ 推開，即真的推開。 冇出聲嘅，你嗰刻 即係推開。 唔係我依家你咪啊，你又蠢啦！你即刻將個口攣落下邊，之後用個口去 stop 佢咪得咯？咁咪 唔得咯！我驚我 stop 唔到佢。 更加興奮係嘛？ 就係咯， 就地正法。 我係放火依家。 唔係夠火係放火。 你就咁樣 stop 完佢之後得啦嘛？點啦嘛？我吐翻出嚟啦， 咁樣 飽啦嘛，可以睇戲啦嘛，唔好掂啦，咁 樣。散場，拜拜。 你縮嘅時候要縮，要 stop 埋我哋係咪？係 啦，exactly 啦。 太爽啦！ 唔該，我而家都想爽下，真 係 唔 係啊？ 有冇時間可以俾我爽下？ 附近有冇地方 你啊？ 啊好啦好啦， 你休息下，跟住我哋再 好啊， 爽爽各自爽下先，好嘛 ？OK OK， 再翻嚟啦， 我轉頭見， 陣間見。